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北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还在家打冷战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游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现在就可以体验一下我们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了。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的。现在我看到已经有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上给我们互动留言了，他叫做梦圆求守护，说主播好。哈喽，你好你好 你好。梦圆求守护，这之前 我们这是这么早给我们互动的一个听众，我感到好兴奋呀。 啊，这么闲吗最近？ 你放的这个电乐我之前好像没听过。 你觉得好听吗？ 你放了一个新的电乐是吗？ 对， 以期给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更多新鲜 的 感受。 对， 来接下来 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今天有两位嘉宾要来，第二位要隆重出场啊！必须说，我只有在我该出现的时候才出现，因为他是最后要参与到我们今晚新游戏的环节哈、啊。特别演老太太的一位中年女士，是我同事，新闻台的同事，叫孙畅哈、啊。一会儿他再来啊。现在到场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欢迎。 欢迎田导，田导，不好意思，我没给你开话筒，你再说一遍。 Hello， 又是我， 又是你。 大家好，大家好。 他和叶鹏啊，叶鹏那天说，叶鹏说，我自己都感觉怎么这哪儿都有我。我说你真是在电台应该是一个最受欢迎的这么一个角色。 你说叶鹏吗？ 对，叶鹏，叶鹏是叶鹏啊。 他最受欢迎吗？ 对， 他应该是话题量最多吧。 他老来，反正因为是他自己都说，你说我，他说我这个啊，哪个节目都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感觉你们相声演员最近这么闲吗？ 就不应该啊，年底应该挺多这种商会的， 马上封箱了。 他经常在我们办公室出没、然后以至于我经常会问他怎么着，你是已经进台了是吧？ 往他来是， 就是我已经是我们常规同事了是吗？ 对他不是，他确实他林飞俩人他有节目。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他是不是进台了，是不是该给他找个工位什么的，可以在那儿坐一坐是吧？ 他是因为老来，而且不是熟你知道吗？ 太熟了， 就是他跟台里的主持人 认识的程度，他在台里认识 的 人可能比我认识的多。 对，特别特别了不起。老叶，老叶在不在？老叶在听的时候打一个六。 老叶在听的时候先刷一波小礼物吧，对吧？要的太多了，咱俩。 行吧，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过来，是我们参与最后一段今晚有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咱们今儿演电视剧《我爱我家》的一段，它的背景介绍是这样的：和平娘家装修，和平的母亲，老何来到家里头住，在人家这个家里头住着也不踏实，他一再张罗着要给老傅，就是文星宇老爷子演的这位啊。这个事情啊， 又开始了 、 如此迷恋自己的声音， 要给嗨，那有什么跟文老爷子这个？ 你是不是特别迷恋自己声音？你就说 我是，但是我不是特别。 你每回发完语音，自己还要听一下的这种。 对，我觉得这些人太逗了。 每回发完语音，自己先听一遍，看有没有问题。 我是那样，我是有一回我跟郑磊家录音，我们俩录。 你为什么要去郑磊家录音呢？ 我们老在一块聚。然后呢，就是他这边 行吧，别的我就不问了 啊，没关系。然后呢，我们就是他们家有一个特好话筒，特好的那个耳机，知道吧？他说，这耳机就价值不菲，然后你带上什么试试。然后录完之后，我说怎么样？我说确实不错。他在外面听，他说你怎么老错？因为我说这个耳机的这个还原程度太好了，我老被自己声音吸引走。他把我无情的鄙视了一下。该接话接话哈。 成，好嘞。 什么就好了。来吧，今天这个刚才说完了，说这个老何就是和平的老娘，来到住到这个 妈妈，就妈妈为什么叫老娘呢？ 那叫什么呢？母亲 叫妈妈呀。 哦，他的妈妈，这来了，上人家住来了，就给老父介绍了个老伴儿，可是一直没靠谱的，一会儿给介绍个百岁老人，一会儿介绍一个十八九大姑娘，让老父是哭笑不得。 对， 这么一段故事。 这个我爱我家我们经常拿出来跟大家一起重新围读一下，就是希望能够再三唤起大家对经典的这种 回忆和记忆。 对，也是哈，因为真的是你屡看屡笑屡笑屡看，所以这个感受非常棒的。 好，你得承认，对吧。 然后其实我今天知道咱们要排这段戏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有关社会话题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正好周末我们一起也来探讨一下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看这个里面不是给父老介绍老伴儿吗？你们周围有没有那种就是年轻子女很排斥给自己的家里的老人找老伴儿这件事儿？ 好像还没有怎么， 我没碰上， 对，还没碰到过，因为我们太年轻了。 对， 你说要爷爷奶奶那辈儿，好像也都过了那个时候了，然后爸爸妈妈还年轻，也都还年轻。 因为你看，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似乎我都看到过那种，就有首先有那种电视情节嘛，就是说自己的儿女不同意自己的老人再找一老伴儿，哪怕就是两人感情特别好。前一阵那个热播的《我的前半生》里不是也有这种类似的情节嘛，对吧？其实坦白讲，我个人的观点是我特别不排斥，就是因为我觉得老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真的是很孤独的。因为最近我刚经历了，就是我姥姥，我姥姥岁数已经很大了，99岁，九十多啊，就是 哎那差不少， 就九十多，我刚才又不知道为什么脱口而出99岁，就但是我姥姥90了，已经过了90岁生日了。就他其实你知道吗，就身体看似很硬朗，他也不愿意让家里人给他找保姆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有的时候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前两天就心梗。 啊、 说如果有一个老伴儿， 有90多了还一个人在家， 对，就是那天就正好、 啊、 就很奇怪，就是就有那么个2个小时左右的空档吧，就自己在家、然后呢就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对于老人来说陪伴就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儿女不愿意让另外一个人去陪伴自己的家里的老人？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要怀念自己的。 其实电视剧里面演的主要是因为财产的问题 啊， 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也不会说因为、 哎、对，也会 不会说因为说我妈喜欢你，你喜欢我妈就不让你在一起。大部分都是说怕你惦记着我们家的 财产 什么什么东西。 其实后来我想 这么安排， 我也能想明白，因为当两个老人在结合之后哈，因为年岁比较大了，难免会碰到就是终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终老之后，这个遗产可能就给了那边的子女，这又涉及到很复杂的一个情况，是吧？ 可以签婚前协议呗。 倒是挺伤心的，怎么签？ 对，就是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就变得特别特别的现实，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年纪还没有办法理解。 所以怎么办呢？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你只能自己去闯出一片天，有自己更多的积累，才不会在乎那些东西，对吧？ 我觉得 到时候你只是单纯的去想，因为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 不，我觉得人啊，没有说。到有一天我真的当奋斗的，我财富自由了以后，我就不在乎自己的哪一种固定资产，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你要看到人性。 比方说我父母如果就在咱举例，我就不会在乎。 啊，真的吗？ 对，因为确实你要看到你真的要财富自由的话，应该肯定不会在乎。除非那个你 的话就意思是他不在意这些了。 对，资产 自由了。 我懂了、 那倒不是。 太羡慕浩哥了。 不是不是， 浩哥还是能闯啊。 点不在这儿。来吧，推荐网剧。 对，我们顺带聊了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啊。 网剧第一个叫 其他的观点，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好吧，号召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嘛，我们就要增加用户粘性。 好的。 好吧，你介绍 他们这些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同学们。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节目定位，他们年岁会相对来说很轻，都是年轻人。 对， 对， 对， 年轻人哈， 比你年轻，反正 对呀、啊。所以你问这个话题起的稍微有点重。 那好吧，可以想一下嘛， 对 吧？对， 另外，大家觉得这个运动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好？ 这两个话题差太远了，于浩。 因为今天我们女主播就穿了一套运动服来。很运动的那种。 这个话题你能不能找一个合理的过渡，然后我可以跟大家沟通一下。 就是不，你这个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的事儿吗？ 我们说第一个事儿和第二个事儿，这可以完全没有关系啊，对吧？ 行吧，那我就说一说，我今天上面穿了个黄毛衣， 你站起来 了，那个、我站起来怎么了？我站起来， 站起来，别给切远了， 声音没了吧？ 全景、啊。 我这个橘色的短裤很好看吧？ 是挺好看，就是你不是一会儿才运动吗？你可以运动之前再换衣服。 我就不， 要不然容易凉，又容易冷。你知道那个就是为什么要换成这个衣服？然后包括为什么热身，就是怕你那个温度太低的时候让肌肉更僵硬。 主要是因为我跟你说我年轻，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年轻人看的网剧，叫《你好，旧时光》。 好， 单日播放量是2378万，是在爱奇艺播出的。能找得着不？找不着我来说。 接着说，来，故事讲述的是于周与妈妈相依为命。上小学头一天，于周周呢因为一次跌倒结识了一个叫林阳的男孩，在林阳的帮助之下，他度过了初期对学校那种不适应，两人也成为了一个好朋友。初中的时候呢，于周周逃离了林阳和曾经同学，逐渐的放开手脚，如鱼得水，最终如愿考上省重点振华高中。与林阳在振华的重逢，不知道是喜是悲，因为林阳巧合的一个电话，于周周的命运再次被改变。林阳的愧疚急于弥补，以及说不清的那种感情纠葛，都让于周周不知如何应对。这部剧叫做《你好，旧时光》啊。来看第二部网剧，其实它应该叫做《推理笔记》啊，是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350万。它的具体事情它是这样的：说一场换心手术让少女，夏早安获得了双重人格，拥有推理能力的隐形人格爱迪生，牵引着夏早安进入了一系列连环杀人阴谋当中。推理天才米卡卡为了帮助好友夏早安找出这个隐藏在爱迪生人格身后的这种秘密，与他组成了校园天才破案二人组。同学被绑架，班主任被杀，奇怪又神秘的学长齐木，看似毫无关系的这种零碎的线索竟然穿成一条主线，凶手直指为扑克牌的神秘组织。扑克牌是什么组织？为什么执行这场连环谋杀？爱迪生的真实身份又是谁？谜团背后还有谜团，真相不止一个。这就是这部剧叫《推理笔记》的主要内容。 啊，推理笔记， 有点像柯南是吧？ 嗯，类似，听着名字就像。 而且他双重人格，你看他不也是小孩和大人之间转换？他也是一重人格和多另外一重人格的转变。他只有在推理大手，就是爱迪生，他在里面叫爱迪生，但不是那个科学家哈。出现的时候才应该会有相应的推理能力，是这意思吧？ 应该是，就这种双重身份挺多的。 哎，天 哪，我 特想知道，就这种双重人格为什么在文学，就是影视作品当中这么容易被使用呢？是因为它好往下写故事吗？ 因为好设计戏，就是你 怎么讲？ 就是你一个人，有两重人格的话呢，就、这个有时候会，比如他一般都设计的是相对矛盾的两重人格。就是他们是对立的啊，对对对，可能是白天一个样，晚上一个样。最早像青霞紫霞也是这样，像这个白夜追凶，也是这样的，就是哥哥和弟弟的这个性格会。 人民的名义里边不是那双胞胎，不是也是类似这种？ 对对对，都会截然不同一点。然后这样的话，让他们在这个戏剧冲突当中会彼此有一些冲突。像两重人格都算少的了，国外很多电影都18重、20多重人格。 哇，那 就很难捋清了吧？ 对，而且 对，就你要看不看，去年就有一部吧，是那个，哎，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X 战警》里面那个博士演的，我忘了那个戏叫什么 啊？那老头是吧？ 奇异博士吗？ 不是奇异博士，是《X 战警》里面那个教授。 哦， 老教授，我知道。 他演了一个就是多重人格，然后最早还有那个。怎么在这里面天气这个气温太热，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 对，各位 在这里面天气太热，你 是对一下就懵了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跟于浩还有田导，我们仨现在穿的就是仨季节，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温度特别特别高。 对， 不想欺瞒大家，我们直播间最高温度都说38度。 我们赶上了，那天我还穿衬衫，我记得，我天哪！ 对我们旁边的女主播，也是非常受罪，但是那天的女主播不是我。 啊，对， 那天是王哥， 对， 站在我身后。后的就是我这大头像的左边，右边，sorry， 就是在于浩后边那姑娘啊， 是他，你指一下他， 那他对，是王哥，王哥那天穿了 UGG， 然后就把鞋脱了，太热了，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小秘密。 我说那天这个味儿怎么那么难受、啊？ 真假的？ 没有，他之前拖鞋跟我试来着，他说我就是不可能，他自己还搬起来呗，没有，不是我， 就是你对吗？ 我没脱。 好，总之其实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如果我们的这个穿衣服的季节偏差比较大的话，希望大家真的理解。 我们确实在北京，而且这是一档直播节目。 对，田导嘛，不知道我们这里边这么热是吧？所以穿的特实在。 我也常来。 他真的，他来的时候不比咱俩少，你知道吗？现在他一周两到三次了，已经 是吧？ 啊、是 嘉宾。哎，以后你也进台吧。 因为我希望就是有一些新人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些这种专业导演帮着一块去捋一捋 啊， 对， 对， 所以更踏实一些。今天为什么要请他？因为我们有新嘉宾，不是像他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所以他在我就踏实一些。 啊、 好，整点之后咱们继续聊，稍后见。 一会儿再见。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我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小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找你们来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游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然。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太紧张了。 为什么？ 因为就是打眼一看，我们直播间多了一大美女啊。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镜头给过去。欢迎我台的著名主持人孙超来做我们的节目。欢迎。 他自己默默的把手弄。 干什么？于浩 就是他脸上的显得比我还大。 主持人孙畅可以这样，主持人于浩这样就不太合适了好吗？ 这样是百花朵的表情啊。 嗯，非常欢迎 特别默默的 孙畅来做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孙畅。 我 新闻广播的孙畅， 这个声音一听我就要酥了。 叫输了。 叫酥了。 来吧。 我不是平翘舌不分的好吧。大家呢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就是 FM 98.2 AM 927、收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活力982。您关注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右下角的角标是视频直播，这个按钮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输出的画面。以及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手机直播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可以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并集输出的视频画面的。 对，最主要的是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所有人鼓掌。 谢谢。好了，今天我们要 给钱的都这么有钱。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唯读的一个剧本是来自《我爱我家》当中的一段。 这么着急吗？咱们推荐一个网大吧，好不好？ 行，因为我想给那个畅姐介绍一下吧。对，介绍。 今天选这一段？因为这个女士特别爱演老太太，和平的母亲老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给我选了这段。但是 符合您的声线吧， 符合你的声线。 但是我可能是东北老太太，不是北京老太太。但我觉得这个老太太为什么爱选哈？可能我吧，我是被老人家带大的。 我也是啊。 但你不男性嘛？然后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老人家哈，他应该是，尤其是女性老了之后，就这些老人他应该年轻时候都吃过苦受过罪挨过饿，对吧？就能从那样的日子里边 过来的， 对，挺过来的。他们都挺有故事，就不管是善良的老人家，还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就比较横的， 对，横 的比较横的刁的哈。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挺有故事的。所以我就发现我现在对这个老人家这个群体特别感兴趣。对，因为、但是我 没有钱，因为未来白发经济一定是我觉得会发展， 对，老龄化比较严重。 对，但是呢我发现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你还没有来得及，就是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经历过更多故事的老人在消失。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可惜的。就比如我像我们家姥姥年岁大哈， 一 百多岁了已经。 对， 刚才 走 出来 是104岁，就是我现在每次能有机会回家的时候，我就会问，就当年他跟我姥爷这个相遇的故事，然后他在那个地方有没有遇见侵略者，就会听他给我们讲，对，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社会的变化其实很有意思。他跟我姥爷在结婚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啊，父母之 104岁，那是哪一年了？ 对呀、啊，辛亥革命刚结束， 1903年 刚刚结束没多久，结束两年好像是，对，所以他差一点就跨越了辛亥革命，就是清王朝时期一直到现在、几个时代，对，所以你看他就会说那个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个时候，再到我的父母，然后再到我们这一代，这就是社会的变迁。 你看意识真的不一样，我从来没有问过我姥姥这些，但我听过我姥姥讲她当年跟我姥爷的故事，就他们是怎么白手起家把我妈妈他们这姊妹七个从只有一床棉被养大的，你知道吗？这个故事我是听过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孙畅一样想过他，可能他姥姥就是，比如说我们姥姥啊，在很年轻，再到自己的青年、中年，再到老年，他经历了怎样的一个社会变化？这一点我从来没想过。我觉得这就是就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差异吧，哈。 我当时在老家没出来上学之前，我还老问我爷爷 奶奶的 事情，特别有意思，我觉得他们愿意讲故事。而且我也是爷爷奶奶 能唠吗？ 爷爷奶奶一般都是愿意讲故事回顾往事的， 对， 所以你如果要是和他长起来的话，你会听过很多以前的一些事儿， 是 很有意思。 我们今天怎么上来就把话题带到了这儿 来说网大的事儿， 说网大。 他曾经发现过，我们这个节目刚立的时候，我们那次在一块儿聊天，你做那节目什么意思？网大网剧，什么叫大网剧？哦，我是合着是往大网剧那方向努力。 网大和网剧、 有个顿号让我没读出来，也怪我。 什么叫大网剧呢？ 给我逗愣了，什么意思？ 我自己都懵半天，关键是 网络大 电影，我也懵了。大网剧啊，我说是不是？网大网剧。 我跟你说，都怪你，你在播这个的时候，你就每次老是不停顿。你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第一部了，你就没有给大家反应的时间。 我应该怎么说呢？ 这怪你。你说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大，停顿两秒再说。今天推荐的第一部网大是《总裁的技师替身》。 你都说吧。 接下来由你介绍，由你介绍。 优酷播放平台，单人播放量63万哈。这 个 故事讲了一对，对，相，要不你来。 我就是想告诉你，从这儿开始。 我知道，哎呀，怎么这么 默契？ 哎呀，你受 多久不合作了？这真是 受了。没有，我们这周还刚好都碰上了， 谁信呢？ 嗨，这部剧讲的是一对相爱的情侣， 热傻了都。 因为男方是一名普通的按摩技师，再加上性格比较软弱，就被女方的父亲激烈反对，极力拦阻。擅长戏剧的父亲呢，派人测试男方对爱情的忠贞。女朋友陈小小与他感情很不错啊，刚才说了遭父亲反对嘛，迫于父亲压力，小小被迫和霍青分手。事业情感双双没落的霍青，阴差阳错被一伙这个匪徒给盯上了，要求他假冒天成公司董事长，而真正董事长正是小小父亲。霍青将如何应对接下来闹剧？他与小小感情又将何去何从？这还好像挺好玩，我觉得这个。 而且63万是最近咱们推荐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最近 比较不错的， 对我们找的网大的第一部都还是最近播出量算是相当不错的网大了。那接下来咱们今天嘉宾阵容也很棒，我们直接进入戏中戏的环节。 好的， 再来这个重复一下戏中戏的这个背景介绍，就是和平他娘家正在装修。所以呢老太太没地儿住了，就住到了父老他们家。但是在毕竟是人家家嘛，住的也不太踏实，就总想着帮点忙。 好像别我白住你似的。 对，特热心肠那种感觉。然后 这个老人的心态我知道，他老了之前跟他说。 应该不是。 他老了是谁呢？是奶奶婆还是姥姥？ 谁呀、啊、 是奶奶婆。 什么事啊？ 是张欣的奶奶是吧？ 谁呀、 啊、是你爱人的。 对， 奶奶 这有什么事儿呢？ 你会就每次得去他们家吃饭， 啊、 去自己儿媳妇家吃饭，要 拎 点 东西。 对， 真的是有 这个心情是一样的。对 我父母以及我父母的这个同辈，基本上都是这么办事儿的，就觉得你去别人家一定不能空着手拿，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独有。 即便自己儿媳。 但我从现在开始就尽量克制我自己的这种看似是礼节，但我个人不认为它是礼节的礼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束缚我了。就比如说我去于浩家，我如果不拎箱牛奶， 你要不带的话， 我 都不开门， 先从猫眼看一眼。 我就是想提前告诉 你，我听 什么都甭带， 我又不傻。 我不去，你放心吧。 脸都红了，你讲讲。 对， 其实这个礼节挺好，伴手礼嘛。 啊，真的吗？ 对，就不管带什么东西，是有一个心放在那里。 其实没必要， 我也 尤其是亲戚， 对 对吧？不是不应该说是亲戚，是亲人。 就你说， 奶奶 你就说于浩，咱俩这么熟了，我去你家带点东西，你说合适吗？不合适。 嗯，对。你不带我不绝对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比方说我们这种人际往来交流啊，如果说对方是带的话，那你一定要去带，他不是还的意思，就是更尊重他的一些想法 啊。好吧，你要这么说也自说得通吧。 啊， 再说何老 吃饭出去吃饭一定要 AA 制一样，其实谁也不差那一顿饭钱，那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这个事儿。 而且于浩发明了一种，你要不同意 AA 制，我就给你 充 话 费。你没发现 这招是大招啊！ 对了，他刚刚这句话可能是点我呢。我们俩出去吃饭都是他掏钱，他点我呢。我一会儿给你充话费啊！ 没事， 继续说 那不老少 的事儿。 嗯呢，然后呢， 何老就一再张罗着给老傅介绍个老伴儿，但是介绍的都不太靠谱。一会儿有百岁老人，一会儿还有十八九的大姑娘， 嗯， 好像就是只有一个年纪差不多相当，但也差了20-30岁、 嗯。 就总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情节。 你查了吗？刚才那个 查了，为什么是？ 对我们当然是贾志国、贾志新， 他爸姓傅， 他爸怎么叫老傅 呢？ 嗯、 对我查了一下是这样的。他其实真名，他就是这姓傅，是他在革命年代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名字，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一直沿用了。 还是你看 此 时那时候我们小， 对，就一直沿用到了现在。他实际上他还是姓贾、 啊， 但是就是因为直到现在了，他都开始不叫这个名字了，就一直沿用了自己在革命时期的名字，所以复名。 哦， 啊，所以叫复名老人，知道了吧？ 多好玩！ 嗯，特意查了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觉得，哎、嗯，这个点怎么 有点突然， 没问过呢，就查了一下。 我真没想过，我也没看到过那集， 而且 这集是介绍过吗？ 你知道吗？在我在百度输入“父老为什么”之后，自动弹出来就是“父老为什么不姓贾”，没有一个人问过这个问题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就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有事儿。 好吧，来，咱们来导演给我们说说戏。就是这戏本挺厚，好家伙，七个页啊！ 关键这戏太久远了，我也很久没看了。但是人物基本上的个性还是比较鲜明的。 嗯，对。 除了这个 戏在咱这节目里，我这七次不下，我感觉。 反正我这是第二次 啊、哦，是吧？ 啊，我也遇到过，但我遇到最多的《甄嬛传》，我当时都烦了。 哎，我还想说呢，就是这个《我爱我家》，它虽然就是大众喜闻乐见，但是要想演它特难， 特别难， 那这个 难。 节奏， 对他的节奏掌握的太好了，我们 词儿什么，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给我找了这样一位老人家这么难驾驭？ 我们重读这种剧本的时候，从来都不敢说自己是演绎，从来都说自己是唯读，因为我们找的这些本子都太经典了， 对 我们都已经做好了接受观众这个吐槽的这个准备了。 你知道什么哪儿？比如类似于之前说的那个， 你能少说两句，咱说戏吧。 甲方乙方啊，他说唐人大院、他中间都有很多那个就是 他有 表 演部分， 对， 我们都省略掉了， 你得把中间好多词压在一块儿才是一集，对于编辑来说工作量特别 大，难度还是挺大、确实是确实是、 那这个你就应该给我加点笑声。 我们来加 开始吧。 哎，没有，我们先分下角色吧。 什么 行 好吧，来了。 对，因为戏其实很简单，就是他给介绍老伴儿嘛。 嗯 嗯， 那个老何就是非孙畅老师莫属了嘛， 就是 对 你让我来老傅也成。 老 傅老傅 老驴就 老 了 那 儿 了。刚才你来之前他就已经在那儿自己练了， 是吗？ 他那个声音就在那颤抖着在练这个事儿 啊。孙畅啊，来呢，就我来扮演傅明老人吧。啊， 这是我们小史姑娘。 然后那个和平就渲染吧。 行， 嗯， 其他的知心之国我来了，还有 今天爸爸妈妈都全了， 对，旁白也我来吧， 对对对， 好的， 旁白知道，哎，其实我刚看了一什么，就说起来啊，就是《霸王别姬》里边张国荣先生谁配的音，你们知道吗？ 杨丽欣啊， 对，贾志国， 对， 啊，我知道， 太了不起， 最开始英达他要去试，因为 我今天看到的标题还是没有杨丽欣。哪来的张国荣？幸亏没被英达毁了。这个标题多么拉仇恨。 好吧。 对，很难，因为他最开始本来小时候的张国荣演员是那个满嘴的京话嘛， 嗯， 然后审的时候就不是怎么可能演了一段戏之后反倒变成港台腔了？那时候张国荣先生也是好像练了好长时间普通话，但就是后来还是 很难很难。 对。 然后英达说：“我来啊，不行，是还不成，让谁？哎，想到了，他因为杨立新认识很多京剧演员，而且交好，关系很好，他了解这个梨园行到底是什么样，对，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了解，而且他又是北京人啊，是吧？演艺这么多年， 然后试一下就过了。他要求的是把屏幕调到上面，他能看着仰着头来找到。 啊，那声音是不是 好？我刚才经常会破那声，而且他会还会使小嗓，会唱旦角。 Oh, 哎，这个很难得的，就这么多的机缘能够凑到一个人身上， 对对对， 要不就是经典啊， 对，所以成就了经典。来吧，咱们来糟改，不是， 那我们就 还原一下， 尽量还吧， 对， 还不还得回去是回事。 我估计难。 虽然说今天咱们时间有限哈， 那我打板了啊。 嗯、哎，那个姑娘里面也你也得来一下， 姑娘、啊， 除了和平， 好好好， 对， 史 姑娘啊、 嗯，好，来， 走， 三二一，起光， 老何。 副局长啊，这是我们街坊家的小史姑娘，来见过副局长。 见过副局长。副局长好 啊。好好，来看和平的老何是吧？那你们聊啊，哈哈，我上屋里去。 哎，别，副局长一块儿聊。我们小史姑娘呀，打小就喜欢您这样的革命老前辈，能见上您一面，心里就别提怎么乐了，是吧，小史？小史姑娘啊，还最爱听红军长征的故事。老副局长，把您长征的事儿给他说一段，让他也受受教育。 长征啊，我没参加呀。 那您是谦虚，革命征途上哪有您没参加的事儿啊？要不您干脆打建党那年说起。他们十二个人开会，您是在门口给放的哨吧？ 哪儿的事儿啊？那会儿还没我呢，我是啊，227年生人呢。 27年，想起来了，南昌起义，甭问，您放的第一枪，那叫一个响啊，那叫一个脆。 没有没有，我4-5年才参加革命啊。抗日战争， 哎，瞧瞧，他们抗了8年都没抗成，您4-5年一劲儿加进来，小日本立马投降。 不，那还是毛主席啊，朱总司令他们领导的好啊。 对，毛主席、朱总司令还有您，你们仨一块儿领导的。 没有我，我就是一般干部。 副局长，啊，那您如今也算高干了吧？ 啊，那是党和国家给我的待遇啊，受之有愧啊。 那住房、用车、看病什么的，您就不用发愁了，对吧？ 也不能这样说。住房嘛，也是三代同堂。用车呢，退下来以后总不那么方便了。还是要保证一线的同志嘛。啊，你是怎么搞社会调查呀？ 哎，不，随便聊聊。我们小史姑娘啊，今年38岁，做护士工作，心灵手巧，样样拿得起来，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拿病人当亲人、家人、贴心人，末了了，自个儿的贴心人倒耽误了，他妈呀也着急，常跟我念叨。 那个啊，是这样，人倒是不错，就是这个岁数，他是不是偏大了一点？ 38岁，您还嫌大呀？ 可我们志新还不到30啊！ 我又不是给志新说的， 不是给志新，你给志国，那不是已经有和平了吗？ 哎呦，您再想想，您家还有谁是一个人啊？ 小凡她是女的呀。 您不是男的吗？我呀是说给您的。 我。哎呦我的天哪、 父老抱头逃走了。第二天上午，和平找老何谈话。 妈，您瞧您办的这事儿，我公公昨儿一晚上没给我好脸啊。 哎，怨我看走眼了，也怨你使的妈。她说呀，这姑娘打18岁就立志嫁个高干子弟，历经苦难痴心不改，转眼38了，高干子弟是不要他了，干脆直接嫁高干本人吧。这死说活说的央求我哟，我也是没法子。 哦，就老史家那姑娘，俗不可耐。怎么着，您还想让我管她叫妈呀？我公能看上她吗？甭说岁数不合适，水平也不相当啊。 没错，你公公是领导干部，有水平有觉悟，找对象就讲究个志同道合，得有点交流，不是跟个小姑娘在交流什么，没有共同语言啊。 要找啊，还是得找老同志。今儿个呀，校长， 特别棒，特别棒， 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走， 特别棒，特别棒。 今儿个呀，我打算把你齐大姨说给他，您就请好吧。 齐大姨，哪个齐大姨呀？ 就早先我们剧团那团长，北平刚解放那阵儿，他就是军代表，老革命了。 齐团长，他老人家还健在吗？我上小学那会儿，他可就是老太太了。这要活到现在，也得100多岁了吧？ 瞧你说的，人虚岁才76，跟你公公不正合适吗？ 可我公公虚岁才67呀。 那太好了，女大九手拉手，革命路上一块儿走。这位齐大姐呀，那是抗战时期的老八路，打一解放就当领导，跟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条板凳上坐着开会，那觉悟能低得了吗？跟你公公俩人一叫唤，哎，那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绿叶配红花呀，天生地配那么一对好夫妻，可耐可耐，人见人爱。 妈，可我瞅着我公公眼下根本没有这续弦的心思，再说他又没托您帮这忙。 老人的心思你哪知道呀，他就是有这心思他能对你说吗？他没托我，这还用托呀？他就得眼里有活儿。再说你齐大爷儿那是打着来看我，跟你公公照个面儿，聊得来就聊，聊不来就拉倒，神不知鬼不觉的，这有什么呀？哎，他一会儿就到啊。 正说着，父老从屋里出来了。 啊，谁一会儿就到啊？要是那个什么小史姑娘啊，我可马上就走啊。 哎呀呀呀，正要跟您汇报呢，是我们一位啊齐大姐，刚解放那会儿北平军管会的，专门负责我们曲艺界旧艺人的思想改造，可有水平呢。那阵子上边号召跟旧艺人交朋友，我们姐儿俩自打交上这朋友40年就没断了走动，几天不见就想得慌。这不听说我呀住到您这儿，这电话立马就追过来了，非要上这儿来看看我。明里说呀是来看我，暗地里是想摸摸我这思想动态，关心我，改造我，也算党交给他的任务，不是？ 嗯，好，好，这样的老同志啊，我最佩服。他现在怎么得有60多了吧？啊，还在关心人、教育人、做人的工作啊，真是宝刀不老啊。 感情是金子，搁哪儿都发光，是葵花啊，长哪儿都向阳。您猜怎么着，您佩服他不是，他呀也佩服您 啊。 说我跟您这儿住了才半个多月，眼瞅着思想觉悟就那么层层的往上涨，您说哪天想跟您交流交流经验，您老两老在一块儿一定谈得来。回头呀他来了您见见，成与不成的您给我个话 啊。好好，嗯，什么叫成与不成啊？ 哎呦，就是谈得成谈不成，就是随便谈谈呗。亲家母过世好几年了，您跟前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在这儿虽然不能，虽然能陪您说说话，可是也不是个长法，我早晚得走不是？我这老姐姐跟您是一路人，您老两口共同语言一准少不了，没事儿一块儿说说话多好，点灯说话，吹灯作伴，明儿早起梳小辫儿。 叮咚， 哎，说来就来了，我开门去 啊。来了，那这我可得见见。 您是得见见，我妈还正想把这位齐大爷说给您呢。 考什么名堂，胡闹吗？我现在根本不要考虑这些问题，我回避。 父老怒气冲冲的正要回避，老贺满面春风的引一位极老的老太太上。 这是给我说的后老伴啊，治国他奶奶要活到现在都不一定能够这个岁数啊。好吧，不行了。 演不下去了，感觉。 那词儿太棒了，当时 真的 怎么那么有， 而且孙畅给的特别有那个范儿，你知道吗？听他说词就有那个 像老太太那劲头，你是 没有，而且还带着笑意，你知道吗？就是特别 开心，他真是要笑了。 我老是找不着对象感，你知道？我就想我把这老太太说给谁，然后我还。 说给父老， 差距 我长得还是太帅一些，没有办法，年轻一些，年轻一些。 这个 志国和志新，你就下集再出现吧。 我光旁白了。 今天咱们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 感谢田宇啊， 是，感谢各位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 M 九二七生态生态游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晚6:45啊，咱们。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博虎点秋香。 再见，各位。 再见。